所以萧亚轩最近几年在舞曲上面也下了很多功夫。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到动感的舞曲节奏，这是比较复古的，来自于郭富城。 盼你再开心，盼你再开心，盼我心思可有下定。愿你让我知，愿你亦感应，无限爱意为谁去倾。留着最美笑意，然后你已默认，轻忽得心更不反应。期望再应承，投入我生命，投入我一生的温身边望星。 第四晚心情来自于郭富城。其实郭富城作为歌手或者四大天王的魅力之一，应该就是来自于他出色的跳舞的功底，因为舞台上的身体语言绝对是一门艺术。而郭富城因为出身自舞蹈训练班，所以他几乎把每一个举手投足的舞蹈动作都进行了精心设计，也因为如此，他的歌曲当中的律动感也是相当成熟和有基础的。郭富城从小生活在一个中规中矩的普通人的家庭里面，父母对他的期望也是将来可以当一个普通的店员或者小职员，没有想到身高仅仅1.70米的他最后走上了演艺的道路。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莫文蔚呢，从小多才多艺，而且是高材生，他对自己的人生早早的就有了非常坚定的规划。这首歌叫做《开水与白面包》。 Yeah. 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是我们听到的最早的赵传的样子，依稀还记得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赵传，听起来简直就好像山洪爆发，雷霆炸响，听上去觉得格外的痛快。而且在他的歌里面也并不仅仅是一味的呐喊，他不仅仅有高亢的让人觉得热血澎湃的部分，最重要的是他在那些男子汉的气息里面有难得的温柔，所以歌坛上当时那种萎靡的风气也因为赵传的出现而变得渐渐稀薄。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到的这一位，仍然是拥有着沙哑的嗓音，但是唱腔当中却有着令我们感动的艺术震撼力的歌手欧阳菲菲。 偶然相逢，欢迎你爱的路上与我同行，陪着我度过良辰美景，迎着微风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 First up, I remember. 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走上这爱的旅程。 与我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爱的路上有和你，无论是赵传还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欧阳菲菲，他们都算是声音里面非常有故事或者有摩擦感的人。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一位，却是永远都拥有着一把纯净嗓音和阳光向上的积极的正面能量的歌手，他是周华健。而周华健呢，在80年代和90年代甚至一度被人称为是台湾的四大天王之一。而这所谓的四大天王，这四个人除了周华健之外，还有齐秦、王杰以及童安格。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曲，就是来自于洪敬尧作曲、李宗盛作词的《上上签》。 了解你难如登天，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心若倒悬，仍敢谢天，我最美的发现。男人活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细薄，锦缎缠绵。日子久了就明白，众人中我还是首选。我的主人，男人原是真话连篇，多亏有你处处留马眼帘。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得肤浅。男人原是真话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没有有挂念，感情时怎会随便，不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只有你以为我癫，让我在你身边。那一年上上的签，我等着看他是否真的灵验。坚贞的心不改变，众人中我会是首选。

刚刚这首律动感很强、非常轻快的歌来自于尤克里林。尤克里林是在80年代末期来成团的。李季和林志炫两个人的分工非常明确，一个人呢是负责创作，另外一个人负责开腔演唱。李季的作品当中有相当浓厚的书卷气，而林志炫又拥有着一个斯文和漂亮的嗓音。直到现在为止，林志炫的高音都被公认为是台湾歌坛最美而且最富有穿透力的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这位选秀节目出身的内地歌手张靓颖。 你做了选择，对的错的，我只能承认，心是痛的，怀疑你舍得，我被伤得那么深，就放声哭了，何必再强忍？我没有选择。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舍，眼看着你走了。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 是拥有着相当的音乐天赋的歌手，他从酒吧歌手一路走来，凭借的是自己的天赋和努力， 而曾经跟他一起在酒吧里面共同演出合作过的搭档王铮亮，后来也因为选秀节目被更多人认识，并且呢，现在还签在了张靓颖的少城时代的唱片的旗下。今天我们就来听一首王铮亮来进行改编的小虎队的经典作品《爱》。 的心，我的心，转一转，转一株幸运草，转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成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 两颗心此刻 什么离开，让我在黑暗里等待，在一天又一天，过了一年又一年，我对你的思念永远不变。我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其实有一些大牌是永远你都绕不过去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张学友，他不过是一个普通船员的儿子，但是他却在后来的日子里面一跃成为了华人地区无人不知的歌神和天王。曾经呢，也有人把他拿来和迈克尔·杰克逊来相提并论。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一颗不变心》。 这刻当你走开，我的心似裂开，天际亦漆黑，似没未来。忧郁加上悲哀，我的心飘进大海，失去目标，更消失所爱。当天跟你温馨去编织千个梦想，拥抱着天空看浪涛夕阳，一起飞上星光，海边跟你静躺，飞进梦中，那管它方向。世界幻变，我始终真相。尽管那天际黑暗，地要路行，我对你热爱更是天高与海深。只想你温馨地控制我命运，可否跟我一起每一天看晨曦，飞舞夜空中去捧寻传奇。一颗不变心，是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We'll be right back.